咁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叫做善意之恶。咁啊，好高兴啊！今日阿陈律师出席，因为喺法律界，我谂咧，陈律师经历过无数嘅案例啊，应该你有包括有所谓叫做善意之恶，有善亦都有恶嘅咁样嘅 case 系嘛？阿麦松教授， 系啊，飞哥，诶，早晨。咁啊，今日个题目都真系好诶，同香港现在嘅环境咧都几有关系嘅。咁但系我哋可以讲广义少少嘅，就唔系净系法律嘅。 系， 即系 由你讲起先。 好，由我讲起先。 其他领域 系系嗱，咁啊诶，对我嚟讲咧，所谓善意之恶，咁我哋做少少定义先啦。系咪？咁即系诶，如果有一个人用善意对你做出一啲恶行嘅，咁可能我哋起码第一样嘢睇到咧，就 系 有个权力嘅不对称先。 系， 即系话有 A 方。方同 B 方、甲方同乙方咧，嗰、那个权力咧，并非系完全一致嘅。有一方系高啲，有一方系低啲。咁高嗰一方咧，就用佢个高嘅地位嘅权力咧，就去向乙施压。咁但系咧，佢呢个过程里边咧，其实佢系善意嘅。咁所以咧，个过程人嘅外边人睇到咧，可能系一个恶行啦，所谓。咁但系其实咧，原来甲嘅内心咧，嗰、那个意图咧。是善意的，这个呢就是我觉得那个定义先。咁讲返喺法律啦，讲返喺我哋日常生活啦，喺政治界咁先算啦，咁呢个更加明显啦。政府嘅公权力 是 政府嘅公权力一定係比市民係高啦，係咪？佢亦都有執法嘅权力啦。咁当佢去執法或者去向市民要求佢做一啲行为嘅时候呢，都係强制性㗎喎。咁呢一个好明显就係权力不对称之下佢要求你做一啲嘢。咁至于佢内心嘅諗法係咩嘢呢，可能是善意的，咁呢个就是一个最佳例子啦。咁其他例子好多嘅，即系 好多我哋家庭都有噶嘛， 冇错啦。 屋企里边都有咁啊，父母管教子女啊、体罚啊之类咁啊。咁啊，但系咧，头先阿陈泽铭话到啦，即使有个权力去施行一啲决定或者行为或者措施啦，唔一定系恶嘅，唔一定系恶嘅。但系咧，我哋今日讲嗰个问题就系、是。恶是不是必须存在，即是有一句这样的概念就是说 necessary evil、即是好像是不能够全个即社会或者人类的社会是一定是善。 我因为文杰说你是教哲学的哲学教授、善恶问题在哲学上根本叫做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所谓你讲善意之恶不一定善恶，有善有善就必有恶、有美就必有丑、有爱就必有恨。呢全部都係二元對立嘅嘢嚟㗎，係、嘛？你冇惡點樣出事咧？你個人你話緊唔靚，一定有個醜嚟對比，然後先就話得你靚啊嘛。如果冇個美，冇醜就未知嘛。其實有一個同版嘅兩面，善同惡啊。所以你變咗係好似話你話一個人自大，咁佢二元對立自卑。你見到一啲人咧好自大嘅人，一定係好自卑嘅。其實喺度想問善意之惡根本就係、其實係一個宇宙規律。用易經嚟講咧，佢就陰陽。所以咪喺你太极图里边咧，就叫做咩？就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亦都系黑中有白，白中有黑。 嗯，冇错。但系你陈泽铭，因为咧神秘飞我大师兄啊，咁啊即系讲哲学咧，就事实上而家好多咧都追溯到去古希腊哲学嘅时候咧，好早系定咗呢个二元对立嘅，好似咧如果冇呢个对立面咧，成个世界唔运作到咁样啊。但系佢个运作就唔系循环相变，即系好似我哋嗰个太极图咁样样，即系冇话绝对嘅。即系好似你话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咁但系咧，佢总系要基于所谓黑白啊、长短，或者系强弱，或者人间社会里边嘅成败咧，去嗰个所谓 polarization 啊，去决定嘅。咁然之后咧，我哋要取舍一啲啊，譬如男尊女卑、乾坤阴阳。咁呢个都系睇你点样将呢个二元对立应用喺社会嘅议题。咁然后将佢咧就系、即系我头先都会听到有啲政客咧就话而家要摒弃西方思维，或者咧就系、我哋会回归中国嘅一啲即系情感或者系睇法。咁咧我哋现时又觉得好混乱啊！即系陈泽铭，我哋又觉得每样嘢都有啲好处，同埋原来佢系会轮替嘅。同埋相對性嘅， 依、這個冇可能。你問陳澤美，你話摒棄西方思維，佢哋而家成個法律界本身個底啊，就叫做普通法。 普通法就是西方思维嚟嘅，咁啊问题你点平气啫？成个一国两制嗰个思维本身啊，个法律成个法律系统嘅思维就系西方嘢嚟嘅。咩叫普通法啫？ 我谂即系头先阿文教授都讲啦，即系阿飞哥亦都讲嗰个二元对立啦。其实这个世界最近这几年不单止香港其实真的非常之两极化的。那个 polarization 是较为严重的。就是你看美国都是发生同样的情况的。其实这个世界真的非黑即不是真的非黑即白的。有很多东西真的有中间的。就是刚才飞哥讲的太极图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如果你很简单化啊我完全不要西方一套啦。在香港起码在香港呢就不可行的。咁香港大家都知啦，国际城市，我哋淨係讲一个呢一、這个防疫呢个措施已经我哋拗咗好多年啦，即係究竟要通边个关先呢，吓国内关国际关，咁其实成日都睇到有啲声音嘅，尤其是国际投资者啊，我哋香港咁多元化，你全世界大城市之中香港嗰、那个检疫嘅严格程度係全世界最高嘅，即係大城市嚟讲，咁对于一啲国际嘅投资者啊，去要旅游啊，要做生意咁係好难嘅。咁但係我亦都明白，即係我哋香港亦都有好多人有家人喺内地喎。咁你唔俾佢返国内呢，就唔單止做生意咁简单喎。佢哋两年几冇见过屋企人。 家庭破裂。 咁所以其实真係唔係一个二元对立嘅。即係好多嘢其实真係要用一个较为我哋儒家讲嘅中庸之道去处理嘅。即係唔可以咁简单化。 因为你讲啊，陈就咪你讲阴阳啊，就話二元對立咧，就頭先你講個叫兩極化。咁其實陰陽兩者嘅關係咧，唔一定要兩極化嘅。兩極化咧變咗陰陽之間咧會出現鬥爭。所以你內地1969年嘅時候咧就走向陰陽兩極化。1969年嘅九大咧就講明嗰個憲法寫住以階級鬥爭為綱，依、這個就係陰陽嘅 polarization、 嗯。 但陰陽咧喺易經度，陰陽可以係互補，陰陽可以係點樣啊？係可以陰消陽長，陽長陰消，陰陽可以調和，陰陽可以和諧。所以你話問題，你話而家香港出現兩元對立啊，黑與白嘅對立，其實可以定係點可以能夠和諧嘅？可以調和，可以中醫咪講重視依、這個陰陽調和啦，要令到你嘅陰陽之間可以能夠一個並存又和諧嘅現象出現啦。 冇錯， 唔一定要兩極化嘅。 這個係牽涉到我哋今日講個話題咧，所謂善意之惡咧。嗱，就講翻人性説啦嚇。咁我哋咧以前就寫大字人之初性本善啦，其實唔知寫乜嘅，不過要加個字帖咁解啦。咁啊，於是有一啲中國哲學嘅討論啦，啊，人性係咪無善無惡咧？抑或是性善的倾向呢，因为孙子讲的性恶论啦。咁啊，呢一个咧就喺西方咧就真系譬如康德咁，佢觉得人性系冇善恶。咁我唔知大家点样睇啦，即系我自己好受儒家影响嘅。我总系觉得我哋有一个所谓良知嘅。即系又唔系净系后天啊，有啲事你好细个两岁，你觉得唔应该发生，见到第二个 B B 喊，佢都会抱住佢嘅。即是有一种不忍啊，那个即发现啦，可以话吓。咁啊，呢样嘢就系令到我哋先有今日题目，所谓善意之外如何可行嘅咧，系嘛？即系如果你善意，冇理由行恶啦。嗰啲其实唔系恶嚟嘅，咁样就一切都用一个善意出发嘅嘢咧，就冇问题啦。 哦，嗱，你阿文教授，你提到良知咧。咁你又不可不講咧，呢個良知嘅提法咧，來自黃陽明。係。咁啊，黃陽明點樣界定良知咧？佢有個四句教嘅，教我哋點樣睇善惡。第一個階段就叫做無善無惡，就心之體。 係。 咁呢個就最本身本來最開始咧，我哋嘅本來面目就係無善無惡嘅。咁但係咧，點樣有分善惡？佢係有善有惡，就意之動。你心起動念咧，一念之間，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咧，就可以分善惡。有我哋佛家講叫分別心，有善有惡，意思道。然後咩叫良知咧？黃陽明就講依、這個就知善知惡就是良知。佢咁第三步佢先至界定我哋可以能夠分辨到善惡，然後就為善去惡是夾物，嗰、那個就 take action。为善向恶夹物就是一个 take action 的采取行动的阶段，要行啊！你所讲嘅知行合一啊，但你知道咩叫善，咩叫恶，嗰个就叫良知。但系原来本身咧叫做系无善无恶，所以我想讲个古仔咧， 你點樣佢咧？因為楊岳明都係好有佛家思想嘅，佢其實將呢個佛家同儒家融合。所以他才用個佛家的講法叫無善無惡心之體，就話你講阿六祖慧能咧，當年咧就五祖傳授咗個衣缽俾佢，咁啊傳授咗個衣缽俾佢啦，慧能就即刻辭行，就遠走高飛，驚住啲人追殺佢，咁所以跟住咧走咗兩個月，已經去到我哋嗰個廣東嘅大庾嶺啊，大庾嶺唔係我係大嶼山個庾嚇，另一個咁然後咧。就當年咧，依、這個五祖咧就唔開堂，咁啊成幾日都唔開堂唔説法，咁啲僧眾就奇怪，喂你咩事啊？師傅係咪病咗啦？咁啊依個五祖就話我冇病，問題就嗰啲依法咧已經南去啦，嗰啲嗰個依缽同埋傳法嘅人咧已經南去，咁呢度你傳俾邊個啊？嗰啲人話你南去，咁嗰、那個。云隐就讲话我依个系传咗系一个有能力有能嘅人，咁其实就慧能啦。佢嘅隐语咪有能嘅人，咁呢个吓，原来系慧能啊！咁就即刻去追，全部啲人追，咁其中领头嗰个人系四品将军，叫做陈慧明。唔系陈慧敏，唔系陈慧敏啊！吓，我哋个武打师傅陈慧明嘅，陈慧明追到去嘅时候咧，咁嗰个六祖就同陈慧明讲，佢话你追我做乜啫？而家我問題，我依個問題就係嗰件衣啊，依件咁嘅法衣啊，係唔可以靠力爭嘅。我係依法就不跟從個衣，你咪攞咯，咁你攞件衫咪得個相啫嘛。最緊要傳法。咁啊，陳慧明話：，哇，不如你同我説法。咁啊，依個六祖同佢説法，講到後尾嘅時候咧，就六祖就講句説話，就陳慧明即刻大悟，就嗰句説話，就我哋今日講善意之惡，佢就話叫做不思善，不思惡。正是那个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就不思善不思恶，就是说你未起分别心之前，那个状态呢就无善无恶的，一有了分别心呢又是恶了，即是你那个本来面目，我们本来面目就是无善无恶的，你有了分别心呢，分别心起呢，那个就是易经的世界了，易经的世界针对我们的三维空间的，一定那个三维空间就有善有恶的，你未有之前呢，正是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呢，就不思善不思恶， 完全一张白纸咁 啊，是啊是啊。 但是呢，我们除了睡觉啦，我觉得你睡眠啊，或者是即是很病的时候呢，因为最重要王阳明那四句教呢，就很多很多讨论的嘛，无善无恶心之体，咁呢个原本的状态。 是啊。 但是呢，你意之动，有善有恶就意之动。其实我哋每日咧应时接物都有意之动噶嘛。譬如我见到阿陈泽美，陈泽美，咦你好好精神喎、哦，或者话咦你健康咗、哦，之如此类咁样吓。咁我哋不自觉都会做一啲判断。咁有啲系关于善恶，有啲系关于美丑吓、啊，关于是非。咁呢一个判断咧系好难话即系仔细嘅。咁所以佢最好咧就系话你要格物，格物之后你就会容易去决判断嗰个善恶有冇基础吓。咁啊呢个系比较完善嘅四句教好完善嘅。咁但系咧就讲翻转头啦，佢哋好多时觉得嗰个意之动咧就系、是、所有即系嗰个道德嘅基础，就话你系咪有个善嘅谂法？咁呢个牵涉到法律啦，就系话咧有时我哋都成日听到啲判决咧就会话。啊，其實佢動機良好嘅，不過用錯方式嚇。咁、啊、其實呢個動機咧係佔幾大嘅重量咧，喺一個 verdict 裏邊。 我諗喺西方嘅由犯罪學開始啦，到呢一個社會學啦，到法律學啦，其實佢好著重一樣嘢咧，就係、是、所謂你嘅意圖係乜嘢？ 冇 錯，即係我個心態係乜嘢？我的動機是什麼，即中文有很多譯法，拉丁文它叫 mens rea， M-E-N-S-R-E-A， 即是你其實你做這件事背後你的動機，你的理念是什麼呢？這個最重要的行為呢，就是拉丁文叫 actus rea， actus rea 就是動作。所有的刑事罪行起碼在普通法之下一定有兩樣東西加起來它才告得入你，即是我純粹去殺一個人，如果你冇办法证明到我系有意图，真系全心去杀你嘅话咧，呢个并非谋杀，呢个最多系误杀，呢个或者系啲所谓他杀。 又或者有啲其他嘅 diminish 嘅行為，即係可以減免咗你嘅行為嘅。譬如嗰個人係癲嘅， 嗯， 咁呢個就唔係一個謀殺嚟喎。咁呢個概念咧，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都有嘅。譬如簡單最簡單講，我講揸車先啦。如果你揸車咧，香港有好多種刑罰嘅。最簡單咧就係你不小心駕駛，嗱我哋叫 careless driving， 不小心駕駛，因為你唔小心你產生交通意外啦。咁、那個心態嘅要求咧就低好多嘅，即係話啊我咧就好唔小心啦，有冇行人我都唔理啦。但係如果再嚴重啲咧，又叫 dangerous driving， 危險駕駛，哇！喺你真係你完全係 reckless 嘅個心態上面咧，我真係唔理個路上面有冇人噶啦，我一於踩150米，咁又唔同喎。咁所以咧喺頭先講到咧，個背後你個 intention， 你個腦裏邊諗緊咩去做出呢個行為咧，係至關重要嘅。咁所以甚至喺民事都有喎。即係普通民事訴訟裏面，譬如我咧就同你我同你講啲嘢，我係唔理你知唔知道個背後個環境嘅，我亦都唔 care， 我亂噏，咁啊一啲散播一啲假消息，你係全心去散播啲假消息啊，係 reckless 啊，係 negligent 啊，係唔小心發布啲假消息啊，同一話係無辜嘅，我都唔知佢係假嘅，但我發咗俾你，原來係假嘅，咁背後嗰個法律責任係完全唔同嘅，即係我特登去做。同埋唔小心去做，同埋無辜去做咧，法律上係絕對有分別嘅。 嗱，依個咧，依個動機咧，同埋頭先講阿陳澤美講嘅，話你法律上點樣有咁嘅動機，又話文傑話問究竟動機個成分去到幾多，然後先至叫有罪。其實咧，你我哋講咧，中國個傳統講咧就話問題就話你起心動念。你一剎那諗咗個動機，你已經係有問題。所以咧，我哋有本書咧係儒釋道結合嘅，即係無論係講道家好、釋家好、儒家好，叫菜根譚。明朝個菜根譚，菜根譚有句名句叫做咩？佢就為惡而為人知，為就畏懼個畏，畏懼個畏啊！即係話你做惡事，但你怕人知。嗱，你怕人知咧？点解你会怕人知呢？所以佢话，如果你为恶而为人知咧，咁恶啊为恶又有善路，即系话你未去衰得晒。因为你如果系恶向胆边生，你乜都唔使惊，咁你就会咩？你就会冇完全全恶噶啦， 羞耻心都冇。 你问系为人知道，怕人会知道你做恶事，咁你仲系啊为恶又有善路。然后蔡根谭跟住下一句就叫咩？就为善而急人知，慌死你唔知我为做善事。哇！我做善事要宣扬天下，喂！我而家仲捐咗几多钱佢啊？咁即系蔡根谭嘅结论就话为善而急人知咧，即系善处啊。便是恶根，你为事嗰度咧，因为你急于人知，你系沽名钓誉，嗰、那个就系恶根嚟嘅。所以善意之恶，我哋咁讲啊，就系蔡根谭讲为恶而急人知。所以好多人咧以为自己做好善事，但系你慌死人唔知你做善事，嗰度就系恶嚟噶啦， 恶行、 就系恶行嚟噶。 好严格 啊，好有趣啊！佢一个比较啊，为恶而为人知咧，即系而家就为恶又有善路。为恶而为善而急人知咧，就恶处便是恶根。 系嗱呢个咧，我好明嘅。我哋读哲学嘅时候咧，就以为自己明嘅吓啊，即系啊系呢个处境应该咁。但系去到法律咧，你就要睇有冇证据啦，有冇行为嘅表现啦，嚟到睇佢个动机系点啦，系嘛？咁因为一个譬如话一个辩护为自己辩护嘅，或者系律师辩护嘅时候，都会为呢个嫌疑嘅受嫌疑嘅人咧，佢唔系有心嘅吓，佢动机本来即系无辜嘅，或者系 innocent 嘅。咁但系我哋就要接翻气啊，就话咦，佢做嘅嘢证明唔到佢系咁咁。咁但系喺中国哲学，我哋嗰阵时。依、这、一個理念明咗就算噶嘛，係嘛？ 依、这個變咗中國之後就唔係陳澤明嗰家，要道德判斷啊！你個良知知道自己做咗衰嘢，但係法律嘅就係冇證據，所以無罪。所以嗰啲人判咗罪無罪就而最中意講嘅就法電視劇都有啊，法律是公正的。 我想这个 他的内心就知道自己其实是做了坏事。 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其实法律并非万能的。即是正如文教授说，很多东西视乎证据的。在法庭上面证明你无罪呢，我哋叫 not proven guilty 啊，係不能夠證明你有罪啫，並非喺道德上， 你唔係 guilty， 冇錯啦，並非道德上證明你冇事，咁所以法律並非萬能啦。 總言之，陳澤敏今朝嚟咧都係大件事啊，就一陣間我哋討論落去咧，真係有好多都幾即係幾難解嘅問題，譬如話道德同法律嘅問題啦嚇，咁所以真係好高興我今朝見到你係，咁我哋一陣間會繼續討論呢一個今日我哋講嘅一個好有趣嘅話題，亦都同我哋日常嘅生活息息相關，叫做善意之惡。咁就有多嘅個案，一間都可以攞出嚟講嘅。啊，無深入我哋生活上邊每一個層面，無論家庭、朋友、社會、法律、國家等等嚇，或者甚至國與國之間， 係冇錯， 冇錯。咁我哋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翻今日繼續今日嘅廣東廣西嘅題目嚇，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习近平每次来港都会提到香港的发展，同埋要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希望他今年会再讲多一啲。被問到會不會預期習近平會對50年不變作出指導性方向，范徐麗泰說50年不變只是寫在基本法，回顧過去領導人所說的說話，可見50年不變不是一個限期，而只是初階，將來一定會繼續下去，除非一國兩制做得不好。立法會議員林建峰就說，期待習近平出席典禮時有重要講話。他指出，香港現在處於50年的中間點，過去幾年香港經歷不平凡事件，港人正是期待在第二個25年的時候可以重新出發。全國人大前常委范徐麗泰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回歸25年是非常好的教訓，市民不應該再講民主人權，因為基本權利是工作和所取得的報酬，令生活平穩甚至有增長，否則什麼民主都沒有用。他說，已故民主黨創黨成員司徒華離世之後，民主派有明顯的轉變，對中國的感情越來越薄。他自己感到惋惜的一幕，是2014年佔中期間，民主派尤其是民主黨沒有控制情況，而是為政治利益去跟風。范徐麗泰又說，很多參與六四燭光晚會、2019年黑暴的年輕人得到的資料都是反共，質疑反中團體有計劃和有意識給予和誤導。他指出，發生黑暴事件可以讓大家知道未來要做好國民教育。香港仔愉徽苑警徽阁完成围封强检行动，523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又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216户，当中37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澳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透露，今轮重点区域核酸检测有9个混合样本呈阳性，其余呈阴性。今轮重点区域核酸检测昨日中午12点展开，昨晚9点结束，共采样26000多人次。民防行动中心说，全澳市民必须在今日继续进行一次自我快速抗原测试，并将结果上载到申报平台。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更生人士萤火虫怎样令自己发光之余，从而照亮别人生命？ 大自然保育其实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嗰啲野生动物啊，都濒临绝种啊，尤其是香港嗰啲咧。之前我有去过下伯黎嗰度做嗰啲 event 嘅，鸭仔坑嗰度咧，即系去教育嗰啲小朋友。佢好多时大人买啲宠物翻嚟俾小朋友，佢哋唔识养。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烟花一刹那啊嘛，一烧完就冇啊嘛， 即系浪漫就一刹那嘅。 花林石 心，我警告你，即系小心啲讲。家庭成员可能会听。 即使喺四尺玉，你射上去咧，有时候唔系一个圆满嘅圆形。 烟花爆嘅时候咧，你真系觉得哇，嗰、那个哇系好直观式嘅，一种好原始嘅欲望嚟嘅。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花林石心面。 天气警告是生效的，现在只是六月份即尾声，很害怕啊，七月八月都未到啊，酷月之上是什么呢？真的不知道啊。但是呢，就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个直播室里面是非常清凉的，就保持到我们的脑袋的冷静啊。讨论今天这个都富有争议性的话题，所谓善意之恶。其实为什么是争议性呢？就是我們經常有個神話，就覺得我們的所謂本來不是無善無惡心之體，而是一去到有善有惡意之動的時候，就會說你的心怎麼想，你本身的良知是怎麼去決斷，這個是絕對的，但你跟著為了什麼原因而行惡呢，就是第二罪或第三罪的事情。咁係咪真係咁樣呢？我哋對於我哋嗰個所謂道德意志嗰種係咪真係能夠判斷到是非呢？這個能力呢，係咪比較即係有時即係中西方都有佢嘅神話性呢？ 因為你嗰個文傑話，你其實唔好諗話無善無惡心之體就一定係佛家講嘅，一定係同佛教有關嘅。你睇基督教聖經，點解亞當夏娃阿神要懲罰佢？因為佢食咗個禁果。食咗个禁果咧，就分辨到善恶，即系话佢未食禁果之前咧，佢系不思善不思恶嘅，一样嘅嗰、那个境界一样嘅。你一食咗个禁果咧，即刻有羞耻心，即系你要无花果叶遮住个下体，咁你即刻就话神就话你可以分辨到善恶，即系话你食个禁果。 即系你分辨到善恶啊，即系已经有善有恶意之道咧，你已经系点样啊？你就脱离咗有咗个嗰、那个二元对立啦。有善恶啊嘛，冇、无善无恶，本来就喺伊甸园系好开 happy 嘅，本身本来个本来面目系咁样。依家食咗禁果就嗱，呢样嘢同佛家讲一样，唔、一定系一定佛教、 哦， 基督教都有嘅啊。所以你有嗰啲讲我有样，但系最做一样最要重要一样嘢就是善意之恶。我哋今日嘅题目啊，最大剂嘅嘢意咧就系问题，你话你用个恶嚟包装咗个善，其实你劲恶嘅。你就變咗，你用表現出嚟一係好善。嗱，呢個佛家有本典咧，就話而家都有爭議嘅，究竟係咪印度傳嚟？有啲人話係中國人創作嘅，呢、這個就係呂澄咧，一個佛家大師叫呂澄咧，同埋呢個梁啟超都認為呢本書叫《楞嚴經》，就係、是、中國人創作嘅書。嗱，呢本書咧。我哋叫做咩？佢里边系点样啊？明朝四大高僧都极为推崇佢嘅呢本书啊、所以有句讲话叫做：自从一读楞严后，啊，不怕不作不看人间都扑书。我睇咗楞严经，我乜书都唔睇，你净系睇呢本就够啊。咁、嗰本书咧好有趣，嗰本书咧就话就讲阿佛陀嘅弟子阿柯南咧。就話咧，有人俾咗個靚女及到，嗰、那個靚女叫好特別嘅，叫摩登伽女。個摩登伽女咧就見到阿蘭靚仔，然後咧就叫佢阿媽就念咒，令到佢咧有幻覺，變咗中意佢。即係我哋今日嘅版本，即係話咧個女仔中意個男仔就去泰國揾人落降頭。叫佢中意我，即系咁样吓，即系洗法术。咁啊，依个释迦牟尼发觉呢件事咧，就叫文殊咧就要念神咒嚟护住嗰个柯难唔好上当。跟住就招募埋依个摩登伽女咧信佛。咁然后后来摩登伽女就成为阿罗汉啊，依个另一回事啦。咁但系咧嗰本书嘅《楞严经》嘅最后嗰部分咧，就讲一样嘢。佢話釋迦牟尼講，佢話做當人類社會進入咗佛法時代、末法時代啊，即係而家就末法啦。即係而家係佛教所講嘅末法。而家你睇下點解咁多災難啊，咁多成咁多人心敗壞咧，就係末法時代。仲有末法時代咧，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好多魔王啊，就扮咗做點樣啊，係出家人。所以我哋香港有個淨空法師有個名言嘅，佢其實出自《楞嚴經》嘅，佢就講話：佢話地獄門前就多僧侶，你冇見嗰啲人唔一定係多僧侶嘅，甚至神職人員都係嘅。唔係我唔係批咒啊，即係講事實啫，講下《楞嚴經》所講嘅。冇咗所有講宗教嘅人咧，其實都係魔王扮演嘅。佢同你講信教。其实佢都系魔王嘅化身，就末法时代嘅特色。好多人惊啊！即系恶，其实佢系恶，但系佢用一个善意嚟包装，咁你就唔知道佢呢个法。所以文教授阿茅山咧生前咧上访我时就讲一句讲话，就呢个世界最大剂嗰样嘢叫咩咧？就叫做神魔混杂。哇！你唔知佢系神定系魔，系咪啊？法律界都有啊。神魔混杂，你以为佢系神，其实佢系魔。 但系咧好有趣咧，就系、是、自己行紧魔嘅人或者魔性嘅人都以为自己系善嘅吓，即系佢都一定 深信 不疑咧。佢所主张嘅嗰个信念或者理念系好嘅。 你睇唔到個 whole picture 啊嘛， 係啦，佢做起上嚟更加相信， 係啊， 話個心裏邊有啲鬱結。 即係我哋有個俗話講叫好心做壞事嘛。 其實西方都有呢個講法嘅，即係所謂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啊，即係話咩啊？通往地獄道路充滿善意啊，即係英西方都有呢個講法。咁佢原因係咩咧？就係喺管理學上面咧有好多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啊，即係你不可預測的一啲結果。即係我諗住做 A。其實是好事嚟嘅，完全是善意去做 A 嘅，結果你原來想不到 A 是會引申到 B、C、D 嗰啲，全部都是對市民無益嘅。所以咧，佢做呢個行為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可能是善意嘅，但是就因為佢嘅行為咧，反而令到市民受損嘅。所以特別喺 公權力行使的時候咧，點解我哋成日要講要 check and balance？ 點解要有一啲所謂制衡呢？其實就係我知呢個政府其實都唔係想我哋衰嘅，但係咧好可惜佢嘅行為結果係客觀效果係令到市民受苦，咁所以係需要有啲所謂監管啦，互相制衡係有咁需要嘅。 冇錯。咁但係個制衡就難咯，即係你喺一個所謂我哋講我而家都唔知咩叫民主啦，對唔住啊，真係要即係會俾人成日鞭策嘅嘛嚇。咁就係即係點講咧？就係、有人會將佢制衡，譬如話個市民嚇、或者國民會有一個選舉權咁樣去制衡。但係咧你就發現咧。有一啲好有 charisma， 即係所謂有魅力嘅領袖，譬如希特拉啊。他講出來的東西有很多人都很同意，而且認為他可以領導他們達到那個目標。這些所謂善意他可以是數之於言表，七情六欲他真的相信，於是也很多人跟隨。所以呢有一些惡呢我們要知道這個漢娜惡蘭這個德國的思想家都講寫了一本很出名的書叫《平庸之惡》就是如果我領導群眾自己本身都不會想那件事跟隨著的一個羊群這樣去走的到底是對還是不對而他發出的聲音有沒有人聽到於是他寧願選擇是平庸就跟隨大眾這個就很多歷史上面惡的之所以可以實現甚至死了這麼多條性命的原因是的是的我就是會覺得呢所謂善意之惡呢是很多人可能在做但覺不覺得那個是惡呢就是一個很大的反思 所以個惡的本身呢你變成好像我即是講開又講我們的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是不是一個名言的他竟然以結果為目標呢其實他漏了一句的不要只是講以結果為目標，過程都是很重要的。你不可以話不講過程。威吃啊，哲學家英國哲學家威吃咧就好重，維海德就最重視過程哲學。 係， 即係話你問題，你為咗達到個目標而中間嘅過程係不擇手段咧，嗱嗰個係惡嚟嘅。 嗯， 唔好唔講過程。那個我哋叫程序哲學係嘛？呢、這個法律都有講嘅程序， 程序公義啦， 程序公義嘛，啊，程序公義，但係嗰個就係個過程，唔好淨係講結果。你話不管黑貓白貓，或者個捉老鼠好嗎？但係你點捉法咧？嗰度其實都要考證嘅、考據嘅，要斟酌嘅。即係你唔可以話為咗個好嘅結果而你可以行惡，不擇手段而行惡咧。有一個特色啊，文傑話你要留意到咧，就做一個人做惡事咧，都加上個輔助助緣嘅，就叫做咩？我哋有個俗語叫做咩？就怒從心上起，就惡向膽邊生。 嗯， 即係話凡係為惡嘅人咧，通常都係大膽嘅。 嗯， 所以邊啲容易行惡咧？小心啊！你譬如話紫微斗數裏邊咧，最大膽嘅星係咩星啊？就叫做破軍星。 哦、 你有冇啊？文傑話好似你咁有喎、 啊， 你冇啊？ 我冇嘢破軍星，我有一定有嘅。 破軍星人小心，破軍星咧個人咧就會容易咧行惡嘅，因為佢膽大，惡向膽邊生、如果破軍星你加埋紫微咧，咁 OK。即个紫薇会揿住你，你唔好行恶。如果否则嘅话，你个净系纯粹个破军咧，就吓系咁冲啊冲啊冲啊，恶向胆边生啊嘛。你个人冇胆匪女，你做唔到咩恶事嘅。你杀人放火都要大胆嘅。 不过呢度讲一句咧，破军好多时出现喺艺术家嘅命宫。 系啊系啊， 因为佢系 艺术家 危险 啊，所以 创新啊嘛，系咪啊？ 艺术家系危险啊，所以系。 阿飞哥头先即系我哋牵涉少社会问题啦，即系我有感而发嘅咧，就系头先讲咗话啊，要程序公义，咁呢个我当然作为法律工作者，我非常同意。 系啊， 咁啊但是如果大家留意到過去那幾年香港的情況是很特別的，即係不論是社會環境也好啦，或者公共衛生的環境都是前所未見的。咁所以就好多時當權者就會話：而家咧，你仲同我講程序？我而家係一個特別時候嘛，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去處理。咁呢個我亦都同意嘅，即係真係打緊仗啦，而家火緊足啦，你仲同我講去攞本 manual 出嚟？咁呢個係嘅。咁但係。點樣去拿捏呢？喺邊個時候我哋要走翻正常，跟翻個程序？呢個係重要嘅。如果即係有個危險咧，就係話啊，香港以前嗰套係完全唔得嘅，咁所以以後咧我哋就唔好再跟程序啦。我哋純粹係睇目標嘅，咁係有危險嘅。即係嗰個 due process 嗰個冇咗嘅話咧， 我諗一個程序嘅設計咧，一定要去理性嘅 就是说边个应该可以 要得到边啲嘅批准，一层一层上，最后又要再有人把关之类。咁但系呢个唔能够保证善嘅，吓，即系佢只能够系尽量俾一个所谓好可喜嘅环境俾你嘅 favorable condition， 即系你咁样几重咧就安全啲，吓。但系里边嘅嗰个无论系意识形态又好，个谂法嘅计谋，为咗达到咩目的？咁呢個都未必可以過濾到嘅，即係但係你好過唔做，有呢個程序唔保證你行善，但係係俾一個製咗個即係叫合適啲嘅嗰個方式。 係，所以呢個善意之講咧，其實我哋就唔係有一樣嘢，你佛經講咩叫善，邊惡，佢都有個 definition 嘅，叫做順理就係善，違理就係惡。啊！你違理，或者你從嗰個文字學嚟推教，個惡字上邊咪好似一個亞洲個亞字，下低個心。 係 個亞字點解啊？即係心裏邊上緊一個亞字，亞字就解做不通。你言語不通就唔識講嘢，叫做啞言。你問題咧就話你唔明白個道理不通咧，你不通暢不通達，個人不通達咧就容易去行惡事。所以個惡字好有意思嘅，叫亞心。叫做亞心，係嘛？佢上邊有話不通嘅話，不通達。你一通咧，你就順理。但係有樣嘢好突然變嘅，唔知道你大家有冇留意？我自己近來發現一樣嘢，凡親咧係善同惡之間咧，你唔知阿文傑華有冇留意到，或者阿陳澤銘有冇喺人生見唔見啊？就話咧。做好人就好难嘅，做恶人就好易嘅。一个人向善咧就超难，一个人向恶咧就好易。一个系顺势嘅，有地心吸力咁向恶去走。一个人变坏易，变好就难。呢个就 系 一个顺逆嘅关 系。 系，即系恶善嗰啲善意之恶啊！你话一个恶念一生咧，你可能就万走上万劫不复之路。但系咧，你行善咧，修行咧。就如逆水行舟，你行前两步就退后三步，好辛苦啊！你维持原地踏步都算唔错啦，喺修行两方面，唔使谂住有咩改善，即系唔好变坏，其实都好难嘅已经。 系，所以点解有咁多社会嘅设计啦？吓，由教育开始啊，翻教会啊，屋企又藤条啊，诸如此类咧，都系嗱，所以咧好矛盾嘅。就以前孟子讲啦，我哋向善咧就好似水向下低流，即 系 好顺嘅。 其实错嘅，向恶就如水之就下。 呢個其實 向善就係逆水嘅，向上嘅。 阿飛哥講呢個咧，其實就係物理學嚟嘅。其實我哋講緊熵啊嘛，我哋講緊 entropy 啊嘛，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係趨向混亂、趨向平庸嘅。如果我哋要建立一套完整嘅機制、善良嘅機制，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高能量嘅行為嚟。咁所以咧，要花好多時間去維護啦。頭先講阿飛哥講嘅鬧人或者同人講讚美係容易嘅，即係我同你講真話咧，其實真係好難。我跟我朋友讲，其实你这样做不是挺好的，其实一定会搞到 忠言就逆耳， 是啦，忠言逆耳，所以这个真的身同感受，经常都 明白的。但是呢，所谓意之体，即是这个有善有恶，意之动这件事呢，其实就没有保证说你一定有一个良好的道德判断。不过我们一定要讲，中国哲学你说是不是人性的幻想呢？你觉得你一定会有良好的判断，是也都牵涉到财性。即系话头先阿陈泽铭话啊好难，但系有啲人咧，你又发觉佢嘅性情本身咧，佢好明白是非，佢亦都好择善固执嘅，系有嘅。而嗰啲唔系一定要受教育多嘅人啊嘛，所以我哋都话仗义每多屠九倍啊，就系佢个生活嘅环境系咪令到佢下下都要计算利益啦，又唔系要跑数，系咪又唔系要供楼？咁喺嗰个环境咧，佢觉得喺路边就可以见义勇为。但我哋反而咧，點解會艱難呢？因為我哋好多慾望嘅計算，啲慾望就擁你去，食多啲啦，做多啲啦，爭取自己的利益。呢個係一個動物性本能嘅傾向，所以頭先陳澤銘話真係好易嚇，但你要不斷去控制佢咧，其實係要有一個過程嘅，就由細就開始要去諗呢樣嘢。 要教育， 要教育， 教育其實教你一個，唔係教你知識，係教你點樣能夠唔好走向惡嘅一邊。 冇錯， 要好好悉心教導㗎。 冇錯， 係嘛？ 冇錯。 所以 而最有趣嘅就係我哋一開始講，其實老師本身其實就係善意行緊惡嘅，即係因為佢一定要教小朋友，尤其是喺一個初階嘅時候，有所謂 order 啦，即係有紀律啦。咁呢啲係要好從小去訓練嘅。咁如果用小朋友嘅角度睇，當然係點解你要管我咁多咧？點解你要係咁多行為嘅守則咧，咁多所謂 code of conduct 咧，呢啲係你行緊惡嘅，你係咁，但係又翻去啦。個目的係乜嘢咧？個老師嘅目的係乜嘢咧？咁呢個重要嘅。再推廣啲就係、是、我哋之前講，呢個政府都係做緊同樣嘅嘢嘅，即係佢係好多行為守則俾市民嘅。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個從政者嗰個內心最重要嘅，其實 係。但我哋亦都唔好忽略有一个好麻烦嘅所谓争议，就係善同善之间嘅冲突。即係我哋有角色㗎嘛，社会角色㗎嘛。咁最容易理解嘅善同善嘅冲突就係、是、哎对阿妈好啲定对个老婆好啲呢即係两个都係 阿妈同阿老婆跌咗落水狗边个先。呢个永恒的男人问题。 咁大家都係讲利益㗎，譬如你为国家嘅利益啦，因为个别嗰啲即係譬如死难者嘅利益啦。我要炸架機落嚟嘅時候，即係嗱呢啲咧，有時未必係好明顯講得出，或者用量都計到出嚟 嘅。阿志官經常有隻古仔啊，經常講過好多次咧。阿陳澤永唔知有冇聽過啦？即係阿媽唔夠，阿老婆又唔夠，夠隻狗，因為阿媽同老婆有買保險，隻狗冇買。 好嘢，志官果然 系嘛，啱唔啱啊？ 啱啊！ 我两个有买保险啊，真系唔够啦，系嘛？有保险佬啊，但系只狗就冇买保险啊，就食夹只狗。 有道理，有道理。阿文杰话，其实带出咗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啦，即系话善善之争吓。咁我睇下呢一次够唔够时间讲啦。当然如果大家有留意美国。發生了兩三件大事嘅呢幾日，過去星期五開始。咁第一件最大嘅事咧，就係、是、所謂有一單最高法院嘅案件咧，就係、是、Roe and Wade， 就係所謂羅素韋德嘅一單案件。係，佢就推翻咗咧，就是、一個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咗出嚟女性有墮胎權 係 呢件事嘅。咁咧。73年到而家咧，突然間咧，啱啱星期五咧，就最高法院推翻咗呢個結論，就係話就係冇呢個權利啦。女人， 你講美國嚇、 啊？美國係啦。咁咧、啊，記住呢個係一個佢呢、 啊 個係一個聯邦政府嘅決定嚟嘅。咁、咧，跟住佢決定咗之後咧，就俾翻各州你50个州咧自己嘅決定。你會唔會喺州度立法？再規管呢一個女性嘅墮胎權？嗱、呢個咧其實爭議性點解咁大咧、第一，明傑話最啱呢個 topic 啦。因為第一咧有一方面咧就係女權主義啦，即係話呢個係女性，我 my body my choice， 我嘅身體我決定。咁另外一方面咧，當然又牽涉到宗教啦。因為如果你容許墮胎嘅話咧，好多宗教都唔批准嘅呢樣嘢，因為你係等同於終結生命。咁、所以呢個兩個你都可以話係一個善嘅。 但係陳澤美，你漏咗一樣好重要嘅樣嘢喎，即係意思係話，女性有權墮胎定冇權墮胎，斟酌呢樣嘢咧就變咗就梗係聽落去話點解唔會俾女性嘅？但係嗰個聯邦法院批嗰個係講話女性唔俾墮胎係15个月之後。 冇錯。 嗰樣嘢好重要啊，文傑話係咪？ 呢個真係好，又係好大心。 你唔可以話喂，你可以墮胎，唔可以墮胎，你唔好俾夠佢成10个月，即係成3个几月㗎啦，成4个月啦。揸咗個禮拜4个月㗎啦，416。所以問題就話，我唔係俾你墮胎，你一懷孕2个月你都唔知，你嗰時可以墮啦。所以你唔可以話墮胎或者唔墮胎，你唔加埋嗰個15个月。 冇錯，係有個時限喺度。 個時限好緊要㗎。 好緊要嘅。 我覺得 OK 嘅喎，如果你係15个月嚟個規定，我覺得我贊成唔俾墮喎。 咁當然仲有其他引申出嚟嘅爭議啦，即係呢一個案件就係、是、譬如如果嗰、那個女性係。受強姦而受孕嘅，又或者其他因素， 身體原因 係啦，身體原因咁又點咧？咁所以 翻翻嚟頭先講，即係善惡之爭嚇、嗯，善意呢、這個都係一個政府嘅一個善意啦，因為佢都係跟緊一個美國憲法去做嘢嘅、 啊， 憲法裏面冇提嘅，美國憲法完全冇提到墮胎呢個問題嘅，咁所以政府用一個善意去規管市民嘅一啲自由咧，其實呢個恆久嘅爭議嚟嘅、嗯，即係唔好話誒香港個制度而家搞到誒好複雜，其實對唔住，美國仍然係爭論緊邊一個先係一個好嘅制度。 我頭先講錯一樣嘢。因為不是十五個月，十月懷胎是十五個禮拜， 十五個禮拜， 十五個禮拜，十即係超過十五個禮拜咧，你就唔俾墮。 係啦， 啊，十個禮拜，因為你唔係十五，可能十五個月係十月懷胎啊嘛。 誒，即係依個所謂生命嘅起源咧，幾時定咧？即係都好多爭議，有啲就係 fertilize 即係精子同受精卵啊 ，fertilize 就已經係有生命嘅。 如果 咁依個另一個爭論， 因為另外 如果你話有一開始咧已經係一個月你都有生命。 是 但我覺得很合理咯，十五個禮拜。 所以如果用頭先講係用一個宗教角度去出發啦，頭先阿文教授講，其實一有生命就唔應該去終結佢嘅、這 個。但係一陣間要你補充翻嘅、就係話整件事喺1973年到而家，點解又突然間有咩事件咧，係引起？呢、这、一個我哋以為已經廣受 因為特朗普換曬啲法官啊嘛， 呢個 三個大法官都有特朗普換 啊，呢個非常之 呢個政治 其中一個原因。咁我哋可能下一次翻 講， 應間再講就真係你會發現好多政治嘅理念啦，或者係即係政黨啊，或者邊個執政者咧，即係影響咗個法律。你唔好話冇影響法律係嘛？即係絕對唔係超然嘅，啲法律真係唔係超然。好，咁啊，就十一点之后咧，我哋新闻报告会接收呢个电话嘅。今日嘅题目叫做善意之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咁啊，岑日飞系好勤力嘅去睇呢个面书嘅，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不断都有唔同嘅意见，咁我哋都会复述下你意见，再帮我哋再进前一步讨论今日嘅话题嘅。咁啊，我哋新闻报告之后就会接收电话。 惠及市民，改善民生。食物科的工作将会在下届政府归入环境及生态局。他相信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带领下，香港市民会持续享有清洁卫生的生活环境，食物安全得以保障，而渔农业亦都继续有长足的发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两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两宗新增确诊病例分别在北京和广东那一宗，另外新增12宗本土无症状感染，辽宁有7宗，广东有4宗和广西1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讲封路。为了配合警方行动，湾仔的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唯一的行车线现在是需要封闭的，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另外在银矿湾路有水管急收，近住梅窝码头路一段是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也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而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 粉岭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村宜居楼、西营盘创业中心 A 座、长沙环丽翠苑丽柏角、沙田嘉敬苑嘉善角和柴湾山翠苑翠碧角，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水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我期望规管 CBD 的立法讨论可以令到社会更全面和深入认识大麻的祸害和安全用药。 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总干事黄子伟， 无论是朝向哪个方向的立法规管，市民都有正确的认知，更加能够好好保护自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一齐撑本地足球！ 亚洲足协杯2022，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亚洲足协杯 G 组， 香港代表李文 出事，泰国武里南力争出事。 星期一下昼5:45，台南市对李文，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安坐家中， 紧贴港台电视32，为李文齐心集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n 洪座星。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作为年轻人，更加应该要相信自己，同埋勇于去做自己想成为嘅人。所以俾我启发我嘅就系，我觉得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或者更加大胆去尝试你想做嘅嘢啦。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广西咧，我哋嘅题目叫做善意之恶啊！咁而家电话咧系开放嘅，1872311，仲有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嗱，就我哋刚才讲到咧，即系所谓系咪有善嘅意志，其实系大晒噶啦。咁你做嘅行为咧，对于他人会影响咧，喺法律嘅考虑上系咪次一等咧？咁但係咧，就好多時我哋聽到一啲裁決啦，啲法官嘅裁決咧，就分開咗兩樣嘢嚇，即係明即係知道你無意嘅，或者甚至係善意嘅，但係你產生咗對他人嘅傷害，都係以個後果咧係作為一個最重要嘅判決嘅考量，係咪咧？ 頭先我哋第一節講過，即係如果純粹用法律嗰個角度睇咧，即係去判斷一個人喺法律上面有冇犯咗個刑事罪行咧，有兩個元素啦。第一個就先講咗，就係一個犯罪嘅意圖啦，同埋你有行為嘅，缺一不可嘅。其實，如果我純粹係做咗一個犯罪嘅行為，頭先我用咗謀殺嗰個例子咧，我殺咗人，但係點解你去殺佢咧？你係咪因為唔小心自衞咯，或者唔小心啦？即係我根本都唔知殺咗人，我揸車撞咗人死咗，我都唔知喎。有時聽見有啲意外。 案，咁就唔可以係謀殺嘅。但係佢唔係等於冇法律嘅責任。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兩樣都係咁緊要嘅，即係犯罪嘅意圖同埋犯罪嘅行為都緊要嘅。咁但係更加有趣就係之前我哋講，即係呢個係法律上面嘅呢個底線。 嗯， 其他底線咧？道德的底線呢，法律其實是管不到的。即是道德與法律其實永遠都是講緊這個爭議的。即是法律是不是反映到社會的道德呢？某程度上一定是啦，是不是？因為政府是根據民意，我們覺得這件事是不應該法律上准許的。吸毒是一個例子。人家經常說的食糖啊，對身體的影響啊，比吸毒更大啊！如果係譬如食大麻嚇、啊，你食糖嘅話，引起好多身體嘅病。咁點解你唔禁咗糖佢？ 係啊， 咁其實美國真係有嘅，美國有啲州咧，甚至係將啲汽水啊嘅糖分嘅規管嘅。不准你賣太多糖分的飲品的。嗱，呢啲亦都是善意之惡的表現。呢個一個當權者咧，因為我覺得對你好，所以我乜都要管。嗱，呢個唔單止其實喺所謂東方國家出現，其實西方國家都有嘅。咁但係當然啦，美國或者特別係英美啦嚇，佢嗰個自由主義係特別強嘅，相對於歐洲嚟講，咁就好多反對聲音嘅。咁所以頭先我哋提到有一個案例啦，一陣有機會有另外一個案例都可以講嘅嚇，就係、是、槍械管制。不過我第一陣先講。 咁、啊、陳澤明，我想問問你啦，即係話你做法律界啊？即係點樣為一個法官嘅 quality， 點樣會做一個好嘅法官？我就諗起咧，蒲松齡嘅個係聊齋，裏邊有隻古仔咧，就講得好有意思嘅，就話嗰個人咧就死咗啦，咁入咗下邊啦，陰間咧就話話咧要判佢做喺陰間做啲咩職位，咁咧佢就喺考科場。咁啊，出嗰条题目俾佢，就讲即系善恶嘅问题。咁佢写咗个警句咧，然后咧，阎华罗话做得好，即刻派佢去做审判官。系呢个就法官嘅 quality。咁呢个 quality 系咪好正，可以做到个好法官啊？就想请教陈泽明。呢个人咧写咗咩警句，令佢做一个审判官咧？佢就呢句四个字、八个字，佢就话有心就为善，虽善就不想。无心为恶呢，虽恶就不罚。可不可以做好法官？你嗰个意念嘅问题啊，你做为善呢，有心为善就虽善不想，但系无心为恶呢，你做恶事但系你无心嘅，即系冇个动机，咁啊虽恶就不罚。如果有咁嘅价值观嘅人呢，系咪可以做到好法官啊？ 呢个真系好有趣嘅， 好有趣啊！ 东西方 做仲嚟好嘢啊！ 系其实真系同西方嘅哲学有某程度上嘅吻合添，即系咁多年前真系如果你问我，真系认真答啊，飞哥啦，就当然喺香港或者而家西方式嘅普通法官咧，我哋嘅法官系并不考虑法律以外嘅嘢嘅，即系个法律点样写，佢嘅就判嘅啫。你有冇放火？你有放火就有放火咯。你点解去放火咧？其实咧就并非定罪嘅理由嚟嘅，但系可以系一个判刑嘅理由，即系我判咗你有罪啦。但系最后罚 量刑， 量刑嗰度可能有因素，但系对你系咪有罪咧，其实冇关 系。系啊，冇错。 咁所以呢个重要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讲司法独立，法官系不考慮法律以外的因素的，其實這個我是很有信心的，香港一路以來過去了幾年其實做得很好的。當然牽涉到一些有爭議的案件的時候，你當你判了一個被告人有罪也好，無罪也好，判了他坐監十年也好，五年也好，都有人不滿的，是不是？如果你被判那個人受害，被判那個人的家人一定是不滿的啦，他的朋友一定不滿的啦，但是可能控方就覺得好啊，判得好啊。所以其實在法院裏面任何一個決定呢，一定會令到有兩班人唔開心嘅， 都有利益嘅考慮啦。 咁所以法官咧就唔係應該考慮，我希望多啲人開心咧，我就咁判啦。或者多少啲人唔開心嗰啲咧，我就比較。咁所以呢個唔係法官嘅責任嚟嘅，政治俾翻政治去決定，法律始終係法律去決定。 所以 又 翻 翻我之前我講嗰樣嘢咧，其實法律並不一定反映到道德嘅，其實 係明白明白。咁所以咧，先至即係引起咧，好多人就會諗啊，呢單案係邊個法官審？ 即係佢哋都有議論嘅。啊，呢、這個咧就嚴好多噶，你實死啦！今次七年啦咁樣。咁你有一個咧，有一啲就覺得啊，呢、這個又酌情權多啲嘅咁。咁嗱、我咧就唔相信人係完全可以中立嘅，即係冇嘅。啊，你無論你嘅成長，你嘅無論宗教信仰或者你個際遇，都會影響到你對一件事情嘅是非黑白嘅睇法。咁但係咧，當你執行你嘅職務嘅時候，你就要睇證據啦，係嘛？咁同埋嗰個影響，就後來影響幾多啦？但係咧。就有人就會話啦，譬如喺荷里活電影都會講嘅，你最好唔好話俾我知。譬如你係我 client， 我唔想知道你有冇殺咗你老婆，到底係咩情況嚇，或者你有冇婚外情之類之類。我淨係即係我即係無謂影響我同你做辯護嘅嗰陣時，我自己知道你其實係點，然後我就要同你辯護嘅掙扎。是 吧嚇， 咁 明教授帶出咗兩點啦，我簡單回應啦，唔想講得太多法律啦。佢今日咁早， 啊、 第一點咧就係、法官會唔會犯錯？一定會，法官都係人，佢一定會犯錯嘅。就算喺佢嘅一啲證據面前，佢作出嘅判斷都未必所有人認同，喺法律上亦都未必合格添嘅。咁點樣處理啊？我哋一個上訴機制啊嘛，我哋係一個好完整嘅上訴機制嘅，喺裁判司署。裁判署、地方法院、高院，最後是可以上到去終審法院的。如果咁多次都判你錯的話，我諗都有啲理由啦，係咪啊？咁所以去對一個判決不滿，最合適的解決方法都是上訴。不論是個判決本身或者量刑都得嘅，你覺得判得太重或者太輕都可以上訴，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文教授提到，我都唔記得咗第二點係咩添啦。 就係話最好唔好知。 我哋法律工作者咧，其實有個責任咧，就係令到最正確嘅信息帶俾法院嘅。如果我明知我個客户咧同我講我要喺法庭上面講大話咧，我哋唔可以再代表佢噶啦。咁、所以咧，你頭先講嘅嘢咧，有少少準確性嘅，即係如果我知道佢要誤導法院嘅話咧，個法律工作者唔可以再代表佢嘅。咁、所以咧，又引申一個茶餘飯後最大嗰個議題啦。陳律師，如果你知道你個客户咧真係犯咗罪嘅，你可唔可以再代表佢？嗱，我嘅答案好簡單啫。我嘅責任就係將最準確嘅信息帶俾法院，法院去作出判決，而唔係我作出判決。咁、所以咧，呢個係我責任，我係維護緊，唔係我客户，我係維護緊整個制度。係 啦，咁我問翻你一個問題：如果你同個 client 之間有冇一啲關係係令到你唔可以代表佢嘅咧？ 最簡單就是利益衝突咯， 係啦。 如果真係有一啲好明顯嘅利益衝突，我就唔可以。 譬如佢係你兄弟， 係啊，兄弟姐妹啊，又或者頭先講啦，佢真係話明俾我聽，佢一定要對法官講大話嘅，咁我就唔可以再做噶。 不過陳湛永，我覺得仲有少少即係拉闊嘅，即係我想要問一問啊，就話你理論上話好完美，即係話你不滿個判決。法官都是人，都會犯錯，可以上訴，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甚至去到終審法院。但是上訴是要訴訟費的，要錢的。你話我冇錢 ，OK， 你可以攞法援。但你攞法援咧，有另一個問題就是你冇得揀，冇得揀律師。如果你話我，喂，我上訴同我揾邊個律師好有關係喎？話你揾個叻嘅律師咧，你私人俾錢，咁你要不至有錢先得。咁啊，似乎係似乎一啲不公平嘅嘢，而係咪始終有錢人都係著數啲咧？ 我諗咁啦，即係我哋唔好神化成個法律界啦。即係我當我話香港嘅法律界做得唔錯，其實係相對性嘅。即係全世界有邊一個制度，你話俾我聽係完美嘅？美國，我頭先指出咗美國個司法界或者佢個政界個問題多到不得了。佢已經係全世界最民主嘅國家嚟嘅。咁香港其實真係做得唔錯嘅，起碼喺司法。獨立呢一方面，頭先飛哥指出嗰啲問題，有噶，一定係可以改善嘅，甚至終審法院都可以判錯添嘅，有嘅，我哋真係見到頭先講啦，美國最高法院判出呢一個關於墮胎嘅判決，好多人都話佢錯噶，拜登第一個跑出嚟話呢一個係倒退咗150年，令到美國係一個錯誤決定， 悲劇，佢話 悲劇， 悲劇， 咁所以法院係會錯嘅，頭先講到有一啲可能嘅不公，亦都可能真係發生，我哋只可以令到個制度。 相對完善，咁繼續進步緊嘅，呢個我絕對支持嘅。即係每一日，我哋都希望個制度越嚟越好嘅。咁頭先講法援啊等等嘅問題，每一個都係一個大議題嚟嘅。但係我哋希望可以朝著一個好嘅方向，個目的其實都係翻我哋今日個議題啫嘛。希望係用一個善意去令到個制度改善嘅。 嗱，我想問下陳澤明，係咪仲有啲係咪電影嘅劇情需要要出現呢啲咁樣嘅環節講審判？又講美國二三十年代嗰個卡邦販賣私酒，就嗰個電影講到咧，佢係買通曬所有陪審員，咁你冇得噶嘛？陪審員合難受賄，咁一定判佢無罪啦。咁啊，那個情節就講啊，臨判決前個法官突然間換過全批陪審員，咁先至搞掂佢坐監。咁係咪依個可以成立啊？依、這個事實上可以。 呢個當然係呢、這個電影係 Untouchable 先嘛，我都記得巴拉人迪唐馬導演嘅我唔記得中文點譯 Untouchable。好誇張嘅，臨開審之前，成個法官同埋成個陪審 團揾個第二個法庭。陪審員過嚟 調轉 啊，調轉可唔可以咁？係咪有權咁做？ 呢啲就好戲劇性啦。 係啦， 香港就當然唔會，現今香港唔會發生呢咁嘅事。 咪唔使俾理由啊？ 即係當然有好多程序。 即係法官有冇權力？ 法官基本上喺個法庭裏邊真係大曬㗎，佢做乜都得㗎。 即係換過曬陪審員。 佢喺香港係嚴格好多啦。當然你要換陪審團可以嘅，但係你起碼你有證明呢個陪審團係唔能夠再公平去作出一個判決，咁就唔係咁。戲劇化，但係有趣啊！飛哥你帶出嘅一點咧，就係其實司法嗰個獨立或者司法嗰個公正性咧，其實係經過好多年先正建立到 嘅。冇錯， 即係美國本身都經歷咗好耐，香港本身都係。即係香港其實喺60年代、50年代，整個政府都貪污得好犀利嘅，大家都知道嘅。咁有廉政公署出嚟，其實當時嗰、那個改革咧係一個好革命性嘅，其實對全世界嚟講，咁所以係要時間嘅。即係呢一啲所謂惡習啦，其實係要經歷咗好耐先正可以做到，咁好好珍惜咯。我只可以話，我哋行到呢一步其實真係不容易嘅。 咁咧，我哋都有相當多討論關於喺法律上邊啦。咁我就不如將呢個善意之惡去翻去日常生活啦。咁啊，有一個名詞就叫做即係正確嘅謊言啊，善意嘅謊言啊，就好似覺得大家都接受嘅，因為謊言太容易講，即係太輕易啊嚇。咁我都係為咗你開心啫。譬如你話啊，我剪個頭髮好唔好睇啊？即係淺到咁啦，你都第一唔好逼我講，第二咧我就寧願話真係幾襯你髮，又幾襯你嘅面喎，咁諸如此類，就唔代表我話一定好靚嘅。咁啊自己又過好自己個關，但又對到過到對方嘅關啦嚇。咁啊夫婦之間嘅所謂啲善意嘅謊言太多啦，係嘛？即係都數不勝數 啊！愛嘅謊言。 OK 好哦，咁你更咩添？但於是又係啦，愛嘅謊言絕對就是善意之惡啦。因為你愛咁就善啦，係咪？咁但係謊言就惡啊嘛。咁係咪即係我哋都覺得即係一個無傷大雅嘅做法？ 依家我哋聽眾嘅 Facebook 啊，有個聽眾講得好，有一樣嘢好嘅，就話嗰個要離開題目啊，唔係善意之惡，佢係講惡意之善。 嗯。 都可以講噶， 當然啦，當然 即係倒翻轉頭嚟講，係個意思善都好多嘢講噶， 包裝成一個善意嘅行為，其實係惡意嘅嚇，呢個好值得去講。不過阿戴教授頭先提到戀愛的謊言啦嚇，我叫做呢一個就最多我哋講嘅善意之惡。其實講大話呢樣嘢其實好有趣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好辛苦嘅事嚟嘅，即係講出嚟 好高技巧， 好高技巧 嘅。依個好簡單啊，依家 marketing 講咗㗎啦，啲 sales 就講啊，最高明嘅大話就係十成係真，咪九成係真，一成係假。 即 係 韋小寶嘅方法。 係咁啊，你好難 check 㗎啦，因為你九成真。假的一成，咁呢個真係真話與假話之間都係對立的，咁你又好難。如果你係九成假一成真，就肯定俾人 拆穿， 好唔差。 韋小寶係最佳例子。 你九成真，一成假， 冇錯。 真係要舉啲例子，希望啲聽眾俾我哋一啲哇，真係好高手法嘅例子去學下。 我想講一講喺呢一個講大話嘅心理學，即係其實講大話係一個高成本嘢嚟。頭先講，即係你講完之後咧，記住你同老闆講 一個話，一個大話， 一個琴日講， 係啊，冇錯， 好辛苦。我琴日病啊，所以唔翻工啊。哇，跟住你一連串大話，你邊度睇醫生啊？跟住你要記住呢個邏輯。嗱，咁如果用心理學個角度咧，講大話咧，其實咧。 牽涉你個腦部好多唔同嘅部分， 啊、 即係我前腦咧就去講啦，壓抑住我個真話，嗱、啊，首先要壓抑咗先，咁你就會有 anxiety 啦、 嗯， 你個心理上咧好驚嘅，因為你講大話嘛，你會緊張啦，咁跟住你個偏腦咧，葉腦好似叫做，咁咧就要抽翻一啲 memory 出嚟啊嘛。通常我哋去講真話假話都好咧，就要喺呢個記憶裏邊攞翻出嚟去講啊嘛。攞翻出嚟之後咧，就用前腦去壓抑，唔好講講相反。咁你諗下幾複雜啊？即係講一個大話。咁所以咧，即係善意嘅同即係所謂戀愛嘅方面咧，似乎係容易，但係都唔容易㗎。其實即係講咗一個大話之後，你同你嘅伴侶咧，以後都繼續要去點樣溝通咧，並不容易。 西方心理學咧已經教咗一招啦， 係 點樣識穿人講。讲大话，睇你靠你点睇相，唔系中国睇相，系西方睇相。佢用心理学，见到一个人个鼻哥出汗就系讲大话，鼻子冒汗就系说紧方言。 咁呢个身体问题， 佢可能研究个身体机制。 头先讲话有 anxiety 啊嘛，你紧张啊， 咁有一啲即系一对伴侣咧，其中一定有，其至少一个或者双方都会觉得，如果你破坏咗你诚信嘅个行动。而成為習慣咧，你今次雖然是善意的方言啫，但是後來那些我不信得過你的話咧，就係、是、個關係基礎就搖動了嘛。咁但是咧，即係有時你又睇下對方嘅，譬如佢是很容易歇斯底里嘅，咁你明明咧知道咧嗰條鏈咧，佢係跌咗或者係，即係佢又自己唔記得啦。你真係寧願買翻條俾佢好過佢喺度揼地啊，即係發癲啊咁樣樣嚇。咁但係如果俾佢揭穿咗咧，有一個好大件事，係、 嗯、 嘛？即係兩難嘅，就每人係望住嚟走，即係關係都係咁樣樣。 即係譬如你太太係obsess 嘅減肥， 係啊， 你問你我今日係咪肥咗？你佢事實上你覺得佢真係肥咗，你都唔夠膽話佢肥咗，因為佢會過分地繼續去減落去。咁呢啲都係一啲善意嘅方言嚟嘅，即係冇辦法避免嘅。 係啊，冇錯，冇錯。 所以依個仲有一樣嘢就話，我哋另一個講法咧，又講善意之外。叫做慈母就多敗兒， 係 其實係咪啊？阿文傑話， 我諗一定有啊，因為 過分溺愛。 其實我諗我哋成長想佛呢兩樣嘢係要平衡，即係如果好似我先知道有佛呢回事咧，或者我要付出個代價咧，或者我未經過失敗呢個感覺，因為你冚住曬所有我失敗嘅資料咧，其實我生存得好困難。 但是我可以倒翻转讲，阿文杰话：你话慈母多败，而家系咪弱儿嗰啲父母反而对个细蚊仔有利有益咧？ 啊，就是讲程度嗬，即系讲程度同埋性质。 其实你对佢恶，反而系对佢一种好好嘅教训，磨难磨练，未必坏过。 咁啊，最近当然嗰个唔成立啦，最近建案啦吓，你知啊啲即系照顾幼儿嘅案件，将佢个头点样撞？長啊，諸如此類，呢啲不能講話啊，教導佢嘅，即係法官都唔可以相信嚇。咁呢個就係好明顯， 過咗某種程度。 係啊， 你打手板就 OK。 以前其實幾有用嘅，不過而家唔夠。 藤條打藤條咬豬肉都 OK， 就飛哥而家唔得噶啦， 反彈到 上面就 而家睇佛 睇佛都唔得噶啦。咁所以幾難咧？你諗下，即係嗰條界線點樣畫咧？唔同嘅社會真係有唔同嘅畫。 中國傳統俾㗎，係 嗰 個蒙卦，亦經過蒙卦，最後尾嗰樣嘢叫擊毛，即係打教極都唔聽咧， 就要打， 最後尾就打。 係。咁唔好話即係西方中方，譬如康德啦，佢喺十幾世紀啊，佢自己都會有講到，即係話懲罰咧，有啲係肉身嘅，有啲係道德上嘅懲罰，有啲係自然嘅懲罰，佢都唔贊成身體。咁好，新聞報告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再次体现他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同埋对市民的亲切关怀，反映中央对一国两制的高度肯定，对香港迈向由治及兴的支持，有利于增强信心，凝聚社会共识。 新一届政府将会留任财政司司长的陈茂波在网志又说，过去五年担任司长期间，全力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尤其着力于金融和创新科技，并稳守国家安全和金融安全底线，同时善用财政资源为市民纾困。至于市民最关切的土地、房屋等民生问题，他说未来五年政府定必竭力全力提速解决。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习近平每次来港都会提到香港的发展，同埋要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希望他今年会再讲多一啲。被问到会不会预期习近平会对50年不变作出指导性方向，范徐丽泰话：50年不变只是写在基本法，回顾过去领导人所讲的说话，可见50年不变不是一个限期，而只是初阶，将来一定会继续落去，除非一国两制做得不好。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就话，期待习近平出席典礼嘅时候有重要讲话。佢指出，香港而家正系处于50年嘅中间点。过去几年，香港经历不平凡事件，港人正期待喺第二个25年嘅时候可以重新出发。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话，回归25年。商界最满意是落实基本法保障经济制度没有任何的变质，维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挥一国两制的特色。梁兆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金融制度能够保住和稳定很重要，如果金融体系出问题，经济肯定会崩溃。他提到过去连串政经风波对本港形象和声誉有很大打击，但营商环境没有太大改变，企业没有出现明显撤资或者其他行动撤离香港。他又说，相信即使中美仍然有争拗和出现欧美围堵，香港仍然可以发挥功能，本港整体经济不会受损。不过梁兆基指出，本港没有明显的产业政策，造成经济实力不及其他同级城市，例如是新加坡，在这方面不太理想。南韩新增6246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大部分属于社区感染，累计超过1832万宗确诊，单日新增确诊连续17日低过10000宗。另外，南韩新增6宗死亡个案，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4000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渡轮消息。受到较早前机件故障影响，翠华船务来往黄石、湾仔、赤径的渡轮服务会在稍后11:40复航。重复一次，受到较早前的机件故障影响，翠华船务来往黄石、湾仔、赤径的渡轮服务将会在稍后11:40复航。另外，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是会改为单层巴士，仍然是需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线来往西贡至到海峡的服务亦都会回复正常，并且是不再提供绕经黄石码头的班次。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是慢车，龙尾就排到白沙湾码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是欣怡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粉岭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谢谢这小谷中心， 当我一个月游到吧。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 一起去看阿拉斯加。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讲述现破恶，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环境和艰巨任务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入群体，最终成长为优秀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军旅故事。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六月三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港台体坛一二三为你呈现，我要多谢李知回归二十五载体育人物， 一连八集访问呢二十五年嚟先后为香港体坛争光、对香港运动发展有深厚影响嘅体育人物。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今天出外的朋友就要小心一点了。就广东广西今天的话题就是善意之恶，在直播室里面有岑日飞、陈泽铭和文杰华。我们先听听个电话先，一位何先生的。 是 何先生，早晨。 早晨你好。我就先听到你嘉宾你主持讲话，有一些很古老的以前的有些神话的故事，因为如果你是做善事的都不应该都 不需要欣赏他，或者你做了恶的做了恶的他可以未必一定即虽然他是什么都好不可以说不罚他，这样是吧？即你说这个情况呢，如果用在一什么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只可以用在一些就是本身佢係，就先你初初講過話亞當亞娃，佢初初未曾食禁果之前啊，佢哋係即係好善良嗰種心態噶嘛，冇其他諗法噶嘛，冇善冇惡噶嘛。即係你就先諗個比喻咧，只可以用喺呢一啲情況下就用得着，或者一啲本身細路仔佢赤子之心嘅，佢本身赤子之心，佢根本佢自己都冇善惡嘅諗法嘅，咁我覺得你就可以放得到落呢度用咯，即系话你佢系做咗好嘢，我都唔需要赞佢啊！佢如果做咗恶嘢，我有时又唔系咩情况下，我唔可以点咧一定要判佢呢样嘢呢个情况。但系我觉得只可以用喺呢一种情况下，即系好似一个细路仔，佢几岁嘅啫，一个唔觉意好似系咪佢好似例如你最中意俾例子喺美国啊，佢拉咗老豆嘅支枪啊，唔出嚟出嚟玩，杀咗个人，咁你判唔判佢死罪啊？即系我你有一个情况就系、是，我 睇见咁嘅情况，就觉得其实全世界嘅人啊，我觉得都系有个宗教信仰好啲嘅。无论你信哪一个宗教，佢都系善嘅。其实宗教个最终嘅，佢有一个赤子心系善嘅。但系人类咧，点解我要去最好有个宗教信仰呢？无论你信边个宗教好嘅，因为人咧，当你一出咗世之后，你出去经历过好多嘅接触，好出边嘅习性重咗啦，你见到好多嘢奇难杂症嘅嘢，好容易影响你后世嘅，即系之后嗰种行为性格啦。咁如果有个宗教信仰咧，如果佢系除非嗱，唔好讲邪教，唔好讲啊。通常我相信唔会有宗教系教人去打劫或杀人放火嘅吓，唔好讲嗰啲。通常都系教你向善，学做好人，学道理，系咪先？如果你自己即系有无论有咁嘅基本行为嘅，我相信无论做边一个国家嘅领袖，佢都可以有警惕到佢。走去唔好去做一啲人类唔合理嘅嘢。如果佢今次真係做咗都话我相信现世判唔到佢，我相信佢都过唔到自己个良心。将来亦都正如下仔每一个宗教嘅讲法，好嘅上天堂，唔好嘅一定係落地獄。佢自己话落唔落地獄上唔上天堂係佢自己讲嘅啫。即系我个睇法就系咁样。 好多谢晒何生，系啊，咁又有啲咩回应？ 我何生头先提到，其实我今日都想讲嘅，另外一个美国最高法院嘅判决咧，上个星期咧。做咗两件大事，一个咧头先就系堕胎权，另外一个咧就系枪械管制。咁嗰佢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判咗咩判决咧？就系美国一个州嘅法例咧，就系咧。唔可以帶呢一個 concealed weapon 啦，佢可以將呢個槍械帶出街，但你唔可以隱藏，你要俾人知道我帶住槍出街嘅。咁因為個原因好簡單，人哋睇唔到你有槍咧，就仲加危險，覺得。咁所以咧，美國上啱啱上個星期最高嘅法院咧，就係、是、話美國唔准人哋帶呢一個 concealed weapon 咧，呢個法例係唔合法嘅，唔合憲嘅，即係話准許。即係將來咧就會准許人將啲槍械隱藏，嗱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重大嘅判決嚟嘅， 都好爭議。 呢、這個其實同我哋今日個議題有咩關係咧？嗱、槍械喺美國其實更加係一個爭議性嘅議題啦，大家都知道啦。因為個源起咧就係美國嘅憲法第二修正案咧，就係、是、准許國民喺憲法上擁有槍械嘅，咁、這、呢個憲法寫明添嘅，咁所以任何嘅管制咧。都是侵犯了我憲法上給我的權利、所以這麼多年來呢發生了這麼多這麼多事，如果我想很多普遍的統計呢，美國的市民呢其實大部分都是支持某程度上的槍械管制， 因為他想保護自己，有很多種理由跟立國的情況有關係， 所以是你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政府應不應該去做一個所謂善意的行為，是管制的自由呢，其實這些爭議是無日無之的，其實不單止是香港爭論，全世界每一日都是發生這些事， 因為你有時你很難定的，隱藏是惡，不隱藏就是善，有時呢你不隱藏的目的其實是一種防衛。我有個學生，以前中小企的學生，他每年都去巴西的，巴西的搶劫很嚴重的，所以他每次去呢他的車上的擋風玻璃那裡就擺定一把槍在那裡，就要show給旁邊的人聽，我有槍啊，你不要來搞我。我不隱藏的目的是一種 訊息， 一種訊息，沒有訊息，不是說隱不隱藏的問題，你收起來反而保護，產生不到個保護性，他show出來我有槍，你不要來搶我的車， 是，不過呢，就即是牽涉到太多的，即是那個價值系統啊，譬如包括宗教嚇，咁有一種善意之惡咧，好多時除咗話唔係淨係喺兩個人嘅關係裏邊啦，家庭啦，仲有一種咧就牽涉到教會啊。咁啊，最近都睇過一個紀錄片啊，一個我又唔係好記得佢個教會嘅名，但係好出名嘅案件，佢都同摩門教有啲關係。咁佢亦都贊成就係多妻設。但是呢那個教會就自成一國，在一個美國的一個州很多 即係荒地嘅地方咧，成咗個堡壘。個堡壘裏邊咧，佢嗰啲教徒咧，其實自己都有生意來往，都有收入嘅，但係佢願意聚埋一齊住。或者自己啲女咧就嫁咗俾個主教，個主教好多個老婆。咁啊，然後個主教嘅承繼人咧係佢個仔啊，又係好多個妻妾。但係因為嗰啲妻妾咧有多係未夠十四歲，所以喺法律上咧佢就係犯咗一個好嚴重嘅罪嘅。咁但係教徒咧就覺得啊呢樣嘢咧係佢哋嘅教條係非常重要，亦都係一個善嘅行為，係要主教去決定佢哋嘅婚姻。無論是主教娶了他抑或要許配他給哪一個男人都是他說事、啊、後來呢、這個主教就被人捉了啦，拉了坐牢啦，但是那些教徒仍然是覺得這件事是不應該發生啦，很不滿政府啦等等、啊、這個呢他都是用一些即是說簡直是教條式的，你必須要遵守上帝要你這樣做，耶和華要是怎樣，而令到很多人信服、啊，咁你话系咪善意咧？喺佢嚟讲，等系善意咧。 佢话佢用佢自己嗰个心中嘅标准啊，系强加人头上。 冇错。 你信教人，你未必信教噶嘛。你一定要监人，你用自己嘅标准嚟定立嗰个善恶嘅标准。 嗯嗯。 所以有只古仔咧，其实听众不妨参考嘅，就系庄子嘅《自乐篇》。 系。 里边有个古仔叫做老猴养鸟，话呢个鲁国嘅城郊之外咧，就出现一只神鸟。哇！喺嗰啲叫聲嗰方面，人哋唔知嗰只咪雀仔叫咩名，總之就好勁。個個歌出叫做神鳥，所以魯侯聽見咧，就將只神鳥咧拎翻去魯國嘅太廟祭祀，就用最好嘅方法嚟供養佢。點樣咧？每日俾珍馐百味俾佢食，有牛肉啊，有羊肉啊，成啊最正嘅。然後就叫曬啲宮廷嗰啲樂師咧彈奏樂曲俾只雀仔聽。結果只雀仔咧就嚇到驚曬，喂唔知乜事，所以咧就唔肯食嘢，又唔肯飲水，三日之後就瓜咗。 佢 所以古仔就話老猴啊，係根據自己個享樂嘅標準，咁啊最正噶啦。喂，你正啫，只雀仔唔正嘛？你唔係根據個雀仔嗰個鳥嘅生活習慣嚟供養佢，咁所以咪變咗瓜咗咯。所以呢個就真係。typical 嘅善意之 樂， 啊佢係為佢好喎、啊，哇攞曬最正嘅嘢俾你音樂你聽，全部咧你見嗰只雀仔就你唔係根據個雀仔嘅需要，所以三日唔飲水唔食嘢就死鬼咗。 冇錯， 莊子自樂篇啊，不妨睇啊。 哦，即係絕對講啱曬，而家好多種情況，就係、是、無論你願唔願意。接收啲咩嘢都係要去，都係為你好。 啊，都為你好。 為你好。 啊，因為你嗰個好係你個標準。 係啦，係啦。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話頭先文傑話講到嘅就善惡嗰個份量問題，究竟幾多嘅善先至好，幾多個惡先至叫做惡？所以咧就要參考呢個劉備啊，臨死之前咧就俾呢個佢個仔阿斗啊，阿斗嗰個。遺願啊，就同阿斗阿劉禪講：勿以善小而不為，唔好認為你做嗰啲善事係叮咁多嘢，鼻屎毛咁多，你就唔做；勿以惡小而為之。佢就教劉禪：你依世人記住兩句話，唔好以為我做啲惡係好小無小兒科啫，算啦。問題嘅嗰句大話之處咧，勿以惡小，勿以善小而不為。呢、這個就係都好有意思嘅。 其實我哋都好一路好似喺度講緊咧，惡係有傳染性，同埋佢會脹大， 係啊， 骨牌效應。所以你講咗一個大話，你要編嗱，所以咧，其實人性講謊言咧，所以善嘅謊言作為善之惡行咧嘅一種最普遍、最共通嘅形式咧，就有啲人就會咁樣選擇嚇。個舉例啊，用法律幫幫嚇啊，如果你申請病假，你要夠假紙。啊、即係你有即係合法嘅醫生或者醫務所所頒發俾你嘅一個話你證明你有病。咁咧做上司嗰啲都接過唔少例子嘅，就話抑鬱症。抑鬱症佢又唔係發燒，又唔係咩，你表面有時睇唔到。咁抑鬱症可以搞好耐，於是可以成年不斷。佢可能規定你兩個月再面抑鬱一次，但係佢好似有方法。咁你就收到嗰啲正式，譬如話精神嘅即係診斷嘅一啲即係合法嘅機構或者醫生註冊醫生嘅病假紙，咁你就要不斷俾佢放，不斷俾佢放落去。咁你就算懷疑到底佢係唔係嘅咧， 即係見過佢好唔單止正常，仲好興，即係好快樂嘅。但你唔敢，你唔敢話佢謊言啊嘛。因為如果萬一有事，譬如抑鬱症係好麻煩。如果佢真係有事，你孭唔孭得起？咁所以都係覺得有呢個機制就算啦，唔去猜測嗰啲係咪即係造假啊？咁我哋而家唯有就係用呢啲咁嘅方式，俾啲嘢難一難你，咁你又過到關，我又過到關，咁嚟到接受。 我諗現實社會嗰個難處，始終都係冇辦法知道大家內心真係諗緊啲乜嘢啦。咁全部都係靠一啲外在嘅客觀證據，咁始終同我心裏邊諗嗰個係有距離嘅。咁所以會往往個難處點解？我好信得過你，但係喺文件上你冇辦法證明到就證明唔到。 冇錯， 有啲嘢。 冇錯，冇錯。呢個係真嘅。 頭先 同埋聽眾有個人講話，我哋今日成日圍繞住個善字嚟討論，就冇圍繞住個善意，意義嘅意嚟討論。佢話善同善意有好大嘅唔同嘅分別。 係，冇錯。 善點解？咁我就最簡單講就係嗰個文字學，中文個善啊，有個陽字，陽有言啊，即係話咧美好就係善。美嘅嘢，戰國足簡講嘅善，即係叫善言。即係話其實我哋為善咧、行善咧，其中一樣嘢叫做講好聽説話。戰國足簡講嘅善就係善言，講好聽説話。所以阿文傑話：你必定經常聽見好多人叫你做靚女。 吓？ 唔系啊！ 你善言啊嘛，因为 周街都系啊，而家 善意嘅方言、啊， 周街啲见到任何女性、或者阿婆咩性都系叫靓女嘅，而家 咁啊系， 唔系咩？ 信唔信一件事啊？ 佢讲嘅冇执书噶，靓靓靓靓，个个都叫靓女嘅。 系啊，冇错。不过头先 冇人叫靓仔喎， 系我嘅喎。 唔系咁靓唔靓都好主观嘅，咁唔系一定外在嘅先系叫靓嘅。 系嗱，咁你又兜翻，咁你就讲多咗。嗱，善意个善字咧，系羊之下边有个口咧。喺中国人嚟讲，就喺农业社会咧，系讲利益。 羊大美字咪咪羊大，美字都有羊字啊嘛，就系叫做。同埋個吉祥個祥字都有個羊字，是字邊個羊？所以善咧，其實含有一個叫吉祥嘅意思。 嗯，冇錯，亦都有利益嘅意思，即係話咧係羊跟住佢個口咧就係、是、俾你得到好多嘅益處，咁啊叫善。但係我哋咧又覺得咧善同利咧。即係以利之辨咧，係要有分別嘅。喺儒家裏邊，一俾得太多利益，你可能將個善咧係扭曲咗。咁所以我哋今日講善意之學咧，唔係冇意思嘅，就係你心裏邊點諗嗰樣嘢，然之後你就決定咗行為。咁啊，所以就翻去又係陽明嘅四教學説咯，就係、是、有善有惡意之動呢樣嘢。 起心動念咩？我諗起咧，而家呢啲女士咧，有時人哋俾人叫靚女，點樣反駁？即係教翻啲女士。我教你，你即係咒我輪迴去阿修羅道，唔係人道，唔係將來投胎，唔係做人，係做阿修羅。因為阿修羅裏邊嘅所有女性都係極靚嘅。 哦， 你家靚女就係前世阿修羅，或者下世就係阿修羅。哇，阿修羅冇人道咁好噶，對佢有天道。天道阿修罗道六道轮回嘛，你只系话我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嘅靓女全部啊嘛，个亲心啊极重嘅，妒忌心好重嘅。你话我靓女，只系话我好中意妒忌人啫。 唔紧要啦，人哋都系善意，都唔系恶，咁啊你照单全收咪算咯。点解佢又再问你咩叫阿修罗道？我要讲多一个钟头，我叫佢搵十日飞算，系嘛？啊，其实咧，即系呢啲美言啦，无论系真定假咧，都系将个关系即系叫做好啲嘅，拉近啲嘅距离嘅。啊，特别喺社会里边充满暴戾嘅时候。但是最重要都要有啲幽默感啊，系嘛？即系幽默感其实都是有时啲人挖苦你冇幽默感咧，就变咗系善意之恶。 系， 呢、這个亦都系从政者啦，我哋讲又是讲翻政府啦，即系好多时候觉得你政府去将一个信息带俾公众嘅时候，你个方法好重要咯。用咩将你就算你个信息系好正确嘅。是善意的， 是 真实的，亦都真的对社会有帮助。但是个方法如果沟通得不好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那我们香港经历得太多了。 其实。没错。同埋现在有一种所谓强制性的倾向，即是很多东西都有强制性的倾向。那我觉得是时候都要松一松。 係嘛？嚇、啊，即係適當嘅時候要鬆鬆，否則我哋好似唔係好認識嗰個社會， 嗯， 係嘛？咁啊，就你知啦，好快啦，25周年啊，回歸啊，咁啊，7月1日咧，我哋亦都係有國慶，咁啊，再製作咗一首前嘅歌，咁我諗每個人咧，每喺香港電台都聽咗好多次啊，每一日嚇，咁啊，一陣間我哋節目結束都要播呢首歌，但係未過歌之前咧，要講一講聽晚咧一個好有趣嘅話題。就是马鼎盛、马恩赐、许晶讲的，就是车神兵 做普京马前卒、啊、就是车神兵是不是做普京的马前卒，这个呢就一定是要听听马鼎盛讲了、啊、所有的资料。希望今天大家有个愉快但很酷热、啊、的星期天，我们听听这首歌吧。好， 拜拜， 再见， 拜 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谁朝与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随缘流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坚毅，待人坚想的回音中可听见，既然向前期待大发现，再无理由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 前奏要用你来答辩，回头望起点， 从未担心雨天，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展不忘信念，好好地锻炼，岁月留身边。